叶修，联盟初生代选手，张家乐，联盟第二代选手。相差只一年，也谈不上前辈后辈的。虽然有些时候叶修会摆一摆这样的谱，但显然张家乐也不会吃这套。而两人真正巅峰的交集在联盟第三赛季。那赛季百花战队孙哲平和张家乐组成的繁花血景彻底磨合成型，席卷全荣耀，常规赛气势汹汹地拿下了第一的排名，但是最终在总决赛中遭遇家事，一叶知秋一杆雀鞋破百花的故事至今都是传说。繁花血景最终居然只是成了背景布，张家乐当然气不顺了。第四赛季他们卷土重来，于是这赛季他们干脆连总决赛都没进了。最终总决赛成就的是霸图击破家世王朝的经典之战，繁花血景再次成为赛季中的一个过客。第五赛季凝聚了三个赛季经验的百花再次斗志高昂地上路了，结果他们的队长孙哲平却在赛季中途因手伤被迫在自己的黄金时期退役，张家乐接过了队伍袖标，百花战队在悲鸣和一片唱衰声中反倒继续爆发着澎湃的战斗力，一路冲杀进了总决赛。但是结果他们最终却倒在了第三赛季加入联盟以魔术师之名响彻荣耀，传说中最接近荣耀之神，最有希望像叶修一样铸建起一代王朝的选手王杰西的面前。而王杰西随后就成了百花最大的噩梦。但第七赛季他们又一次一只手触摸到冠军奖杯时，将他们这只手斩断的又是王杰西。七年三亚，百花战队仿佛是被什么厄运缠身似的，而当他们又一次拜倒在微草面前时，繁花血景早已经成了绝响，这已经单靠张家乐一人拼尽全力实现的成绩了。或许是觉得自己已经没可能再做到最好，一个夏天之后，张家乐突然宣布退役。属于繁花血景的故事到这一天可以说彻彻底底的结束了。虽然早在第五赛季中途孙哲平就已经退役，但是张家乐一直都是背负着两个人的职责在战斗。这是怎样的伤心，怎样的失望，没有人可以体会。人们只会不住地感慨叹息，如果第五赛季孙哲平没有伤退，如果孙哲平一直在的话，在家世已经走过巅峰之后，会不会由繁花血景新建一个百花王朝呢？没有如果，这些如果只是对当事人的一次又一次刺伤。张家乐从来没有甘心过，否则他也不会在孙哲平伤退以后背负着两个人的使命和责任，咬牙不停地冲冲冲。可惜他最终还是倒下了，放弃了。繁花血景是两个人的故事，只靠一个人是没办法书写出完美结局的。而是对他个人而言呢，他心中还是有一份念想的，永不会停歇的念想。于是一个赛季之后他复出了，他抛弃了老东家百花，加盟了霸图，做出了令人鄙视的抱大腿的行径。张家乐彷徨过，但是最终他还是没有后悔，他坚定了他的追求。于是现在他站在这片场上，操作的角色依然是百花缭乱，代表的战队却是霸图，而他的对手呢，叶修不陌生，但是角色却是一个散人君莫笑，代表的队伍更是新晋冒出来的星星。物是人非，不是啊，人还是那些人，但是其他真都已经乱七八糟了。但是不管怎样，对冠军的追求永远不变。砰，突然就是一声枪响，把所有人都吓了一跳。张家乐的百花缭乱这才刚刚载入地图，就突然对空鸣放了一枪，咔咔咔，百花缭乱不住地换着弹夹触发了， 这是张家乐的习惯操作了。图还是那幅图，两人的选择也都是中路出击，于是又是正中的庄园古堡，一前一后，两人角色到位。菊魔校正进门，百花缭乱却也从后门钻入。弹药专家虽属枪系，但攻击花样繁多，有枪系魔法师之称，他的战斗风格倒不像神枪枪炮师比较需要空间，室内这样的小格局一样方便，甚至有些合适的封闭空间对他来说更加如鱼得水呢。古堡有两层，叶修和齐慕云那一番对抗全都发生在二层，擂台赛地图情况不会刷新，此时二层还保留着刚才那一战之后的破败景象，零下九度横飞的子弹将之前两个角色激烈的那几间房毁得不堪入目。不过此时从前后门踏入的君莫笑和百花缭乱却还只是盘桓在一层，两人都小心翼翼，角色的每一步都踏出得十分慎重。叶修对地图熟悉，看君莫笑的走向，先是像之前对阵秦慕云一样走去那角落盯了一会儿窗口，未见百花缭乱踪迹后，再之后的走向可就是对方从后门进入这种可能性了。张家乐呢，明显因为对地图不如叶修那么了解，有失先机，后门进入后先是小心勘察着周围的房型通道口，转进某房间后扫了数眼后，随便走到通过道的房口，嘎一声响推开了。众人提气，房门外的过道君莫笑可正小心翼翼地走来呢，这房门突开暴露得不能再明显了。 大爷啊，明知这边是过道 潘玲正说呢，突然闭嘴。明知这边是过道，就该提防对手正好路过的可能性，他是准备这样说的，而他闭嘴因为他看到百花缭乱推开房门后并没有顺势走出。推开的房门张开回眼徐徐地响动着，门外过道的君莫笑千级伞已经端起对准了门口，君莫笑悄无声息的迈步贴向右边，拉开了对门内的可视空间。房门继续回眼，眼看就要关上，不准备出来。就在所有人抱着这样的念头的时候，百花缭乱突然闪出，门再次被撞开，百花缭乱身后有门掩护，右手横持在身前的自动手枪银武猎寻直对正前方。张家乐一眼就看到了君莫笑，叶修也立即看到了冲出的百花缭乱，枪响，两端的枪口同时碰出火花，但是只论普通射击，千机伞枪模式是步枪，一次装弹后是两发，而百花缭乱的是自动手枪，再加上弹药专家的专职技能弹药填充，对普通弹夹一样有效，这顷刻间双方能倾泻出的子弹完全不在一个级数，利用普通射击对射显然是非常不明智的决断，所以君莫笑一开火就是技能反坦克炮，三发炮弹接连出膛，轰轰轰！狭窄的过道当中，两个角色枪口相对，这一瞬间做出的射击直接相撞，互相引爆，翻滚的浓烟火光将过道填塞得满满的，爆炸所带来的冲击力将两个角色狠狠地向后推动着。叶修不退，鼠标一推，君莫笑直接滑铲朝着那翻滚的浓烟冲去。 太大胆了吧， 潘林惊叫，此时情况不明，但是叶修这种抢攻也不难推断，张家乐只要是本着以防万一的态度朝着这片混沌的浓烟中扔几颗雷，君莫笑能怎么避。可是等看清君莫笑滑铲冲出的方向又觉不对，这滑铲是准备去撞墙呢，只这么一迟一间，君莫笑就已经滑到了墙上。轰轰轰，混沌的浓烟中果然有爆炸的火光闪出，张家乐果然有对这种可能性进行预判攻击， 但是此时的君莫笑滑到墙根，突然跳起，千机伞中忍刀抽出，一挥插到墙，一荡一跳，绳拉回刀再甩，他居然有走墙。潘林目瞪口呆，所有观众目瞪口呆。过道狭窄，爆炸足够充斥墙面，只是有墙面做依靠，君莫笑却不会被这冲击力掀退，只会让他和墙贴得更紧。承受了一些非核心的伤害，攀墙而走的君莫笑两个起落，已从浓墙中冲出，就要朝前坠去。这本该是百花缭乱的位置，但是君莫笑这突然杀出，百花缭乱立闪，他和那片浓烟本就还有一点距离的，张家乐不会蠢到不给自己留下丝毫应对的空间，所以即使君莫笑用了这样巧妙而又让人意外的方式突破阻拦，他还是能回避一步，百花缭乱重新进屋。房门继续回掩，君莫笑这一坠看起来是要撞门上的，这可就有些糗了。匆忙中，君莫笑忍刀再甩，砰砰砰砰砰，百花缭乱换位后立即开始攻击，但君莫笑忍刀甩墙后一荡，避过这些子弹，最终竟是精准地踩在了那门的沿上，用力一蹬，君莫笑门上跳过，房门急掩，百花缭乱急乱后退，他险些被门撞到鼻子，咣！房门被紧紧地撞上，两个角色一里一外。古堡一层需要承重，墙壁大多较厚，不是角色随便两下就可以破坏的。两人此时一里一外，倒都不用担心直接穿墙而来的偷袭。君莫笑暂时没有动作，正是因为叶修熟悉地图，这房间通向比较复杂，迂回的话恐怕没可能截到对方，除非张家乐能乖巧地宅在房里许久不动，所以此时能快速继续进攻的恐怕只有破门而入这一种手段。可是房门是外开而不是内开，这导致叶修没办法像张家乐那样抢出，他那样抢出正好可借房门掩护一个方向，正对另一端，所以他的反应不会比后在门外的人慢，甚至可能更有准备。可是叶修若这样抢入的话，张家乐在内伏击，是左还是右？怎么做呢？里外两人的角色靠着墙，静默不动。